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享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色香味形俱佳，煎炒烹炸皆妙，型八方宾客，校尉四海嘉宾，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收听1033雷人秀，欢迎你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雷人秀，有雪雷陪着你一路上啊，闲聊闲扯哈。最近这两天呢，比较大家口头上聊的最嗨的就是这一届的奥斯卡，是吧？首先来跟你说几个硬货哈。首先是艾玛斯通，她凭借《The La La Land》爱乐之城，塑造了一个陷入挣扎当中的女演员，而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女演员奖。卡西·阿弗莱克呢，凭借《海边的曼彻斯特》当中塑造了一个充满的悔恨的父亲的这么一个形象，获得了最佳男演员奖。另外呢，还有达米恩·查泽雷凭借《爱乐之城》获得了最佳导演奖，《疯狂动物城》这部动画片获得了最佳动画长片奖，伊朗的影片叫《推销员》，这部电影获得了最佳外语奖。最值得大家讲的就是这一届奥斯卡的最大的一个乌龙，可以载入史册的一个大乌龙，就是他们最佳影片这个奖颁错了。The La La Land 爱乐之城当了将近5分钟的最佳影片吧，然后就被卸下来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整个过程哈，我今天特意因为看到了这个乌龙呢，就把原来的他们整个直播的回放看了一遍，真的是太精彩了，我要跟你好好分享一下。首先颁奖的嘉宾，颁这个第89届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的是一个资深的演员，他叫沃伦·比蒂。他就念出来这个得奖的奖品是得奖的作品是 The La La Land， 就是爱乐之城。然后爱乐之城所有的主创包括制作人就开始往台上冲，你知道吗？就开心的嘞，每个人说了几句就得奖感言。整个过程当中哈，比如说这个 La La Land 这个月光之城的爱乐之城的主创叫乔丹，一边感动得不得了，一边都要流眼泪了，然后一边说着得奖感言啊，就说我要在这里我要感谢我的叔叔，我要感谢我的精神导师，我还要感谢我14岁的孩子，他们对我的支持。然后正说着呢，主持人叫 Jimmy Kimmel， 他就跑过来就跟这个乔丹就说了，搞错了，真正获奖的是月光男孩，不是你们爱乐之城。然后你看我们这个信封他还拿来证明哈。然后这个乔丹就爱乐之城的制作人非常严肃的咬牙切齿的非常严肃的说，得奖的是月光男孩，我不是开玩笑的，不是开玩笑，我很荣幸能够把奖杯转交给月光男孩的主创。然后我听说啊，这个乔丹回到后台之后一边哭着一边推开自己14岁的孩子说，我现在要去找我的精神导师。你知道这个乌龙伤害了多少人吗？ 曾经我可以对你完全信赖，现在你任性还要我来担待，昔日只放草原来只是校外，怎么不令人感慨，当初是你要我把心门打开，倦怠是一人我想到心关起来，对你我不会再有伤害。 开，却也是你让我伤的心关起来。对你我不会再有什么期待，现在我只要你明白， 明白， 明白，明白。你的誓言从来没有实现，你的承诺开始令我厌倦，请你收拾你的虚伪笑颜，消失在我眼前。过去一切我已不再挂念，对你已经没有任何爱恋，我只给你三秒钟的时间，消失在我眼前。你的誓言从来没有实现，你的承诺开始令我厌倦，请你收拾你的虚伪笑颜， 消失在我眼前。 过去一切我已不再挂念，对你已经没有任何爱恋，我只给你三秒钟的时间，消失在我眼前，离开我的视线。 我写下了这一首歌。我记得你说过，总有一天会在一起。 这就是我们的青春，纪念的、失去的、遗憾的、遗忘的。这就是我们的青春，懵懂的、美好的、心动的、心碎的。有多少时光可以挥霍，有多少热血可以挥洒。我在青春里遇见了也正值青春的你，什么都没留下，是梦是醒，恍然重生。我在我的青春里呼唤你，我在我的记忆里寻找着你，我在我世界里追逐着你，我在我的未来里等待着你，我在我的青春里呼唤你，我在我的记忆里寻找着你，我在我世界里追逐着你。请记得我的青春里有你。

彩票，欢乐无限，多种游戏，多重选择。 双色球全国联销，奖池超一元，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 福彩三 D， 三位数字固定设奖，一天一开中奖快。 20选5，小盘乐透好中奖，万元大奖乐开怀。 七乐彩中盘游戏，30个号码任选7个，百万奖次第开。 排列七，排列五，数字游戏讲顺序，开动脑筋乐无穷。中国福利彩票。 三和启航教育火热招生，雄厚的师资力量，良好的学习环境，先进的教学理念，助力孩子备战中考。15人一班小班化教学加跟踪式辅导，孩子进步更明显。0316-3528-755，3528-755。 品艺术之美，修气质家用。注意事项：对外开放花道、茶道、香道培训，更有新式鲜花手捧花盒推出，让艺术相伴，让气质相随。富达天马携程北侧2楼，注意事31590000。 消费宽带迎新春，惊喜好礼送不停。2月11日前办理一年消费宽带，可赠胡桃影视盒或每年加送3个月，还可参加免费抽奖和消费智能家居立减优惠活动。详询客服71501666。全新梅赛德斯奔驰一级车运动版以强劲姿态登场，跑车风格引擎盖、AMG 车身风格组件及夜色组件，智者大成。详询三和波士智达奔驰37258888。 生活与梦想是始充满幸福能量，我乘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缕沧桑，我爱的人。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雪雷陪着你一路上闲聊闲扯。再来要跟你分享的一件事情是美国要增加国防预算了，也就是说特朗普要把更多的钱放在军力上了。这是白宫的一个预算官员说出来的哈。首先是去年最近一个财年，那他们国防部的支出总共有5840亿美元。 God。那特朗普呢在其首份预算提案当中就要求国会把下一个财年的国防部开支提高540亿美元，那就相当于增加国防预算增加9.2%。那这个国防预算哈，联邦预算将会有1/6用于军费的支出。但你知道这个预算一出来，当然如果特朗普对于这个联邦支出是没有最终的决定权的，但是如果说这个预算确定下来了，所有人全球都知道，那每个国家都知道，对吧？那直接的结果就是，哇，你增加国防预算，那我也要增加，而且我增加的还要比你多。然后你发现，哇，你增加比我多，我还要比你多，比你更多，比你更多。结果就是大家每个国家都花更多的钱，花更多的钱，花更多的钱在军力上，很浪费的，是吧？然后呢，就有网友问，那能不能这个问题很天真啊。有网友说，那就能不能大家都不要浪费钱在军力上，大家都不要弄了，我们就和平相处多好啊，是不是？为什么就不能呢？这是最不浪费钱最省力的一种方式啊，大家都不弄，都不要增加预算，保持现状，是吧？我今天刚刚看到了一个美国的实验哈，而且这个实验做在1950年的时候，这个实验叫做 Prisoner's Dilemma， 就是囚徒困境实验。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有两个囚徒，那同时被逮了，然后就分开在两个房间里，然后警察就进去跟他们各自说哈，就跟囚徒 A 跟囚徒 B 各自说，如果你揭发对方，然后对方沉默 ，B 沉默，那你就可以立刻自由，但是 B 要被判10年。如果你们俩都揭发对方，那你们俩都要被判8年。如果你们俩都沉默，都不揭发，都沉默，那判的最轻就是各判1年。当然了，你现在开始想想，你就觉得那最好的结果当然就是两个人都不说话都沉默啦，那就各判1年就可以了。可是问题是结果是什么哈，实验当中大部分的人，大部分的嫌疑犯囚犯都选择揭发，然后各判了8年。 所以根据这个囚徒困境的话，我们很难做到两方都不扩充军力，这是一个扩充军队的困境，你知道吧？面对这个困境，上帝说，你们人类就造吧，好了吧，反正有一天太阳燃尽了，就回到冷兵器时代了。 在 supermarket 逛了好大一圈，想你爱咖喱或是意大利面，幸福的食谱在耳朵几遍，我的优点要你百尝不厌。 在下班路上做了几支影片，有你在沙发就是浪漫剧院，幸福的时候想着你的脸，没有满牛活力也会出现。哦，小夫妻，我的夫妻，这辈子可以让我爱上了你，这一路有些情 有些意 都没有关系，我们的真心超过钻石对爱的定义。 小夫妻永不放弃， 默契是最富有的一种储蓄，用计划你一句 我一句 也觉得甜蜜，多庆幸我们望着同样明天牵手再努力。 你没送钻戒以后不握项链， 我的统统是你的没有期限， 从高铁我们逛地球一圈。 小夫妻，我的夫妻，这辈子可以让我爱上了你，这一路有些情 有些意 都没有关系，我们的真心超过钻石对爱的定义。 小夫妻 永不放弃，默契是最富有的一种储蓄，不计划你一句 我一句 也觉得甜蜜，多庆幸我们望着同样明天牵手再努力。 小夫妻 可以让我爱上了你，这一路有些情 有些意 都没有关系，我们的真心超过钻石对爱的定义。 小夫妻 永不放弃，默契是最富有的一种储蓄，不喜欢你一句 我一句 也觉得甜蜜，多庆幸我们望着同样明天牵手再努力。我愿意这一世呵护着你，一直到 你当爷爷 你当奶奶还是老夫老妻。 另外一件让人比较嗨的一件事情就是自拍，我觉得自拍有的时候真的是能够让人嗨起来啊。但是其实自拍这件事情30多年前就已经被人做过了，它不是一件流行的事情。那这个自拍30多年前开始自拍的这个人是谁呢？而且他不是一个特别自恋的人，他是一个教授，叫做卡尔拜登。拜登在30年前开始就每天给自己拍一张非常简单的黑白照片，而且最近这几天马上就要接近30年了，他这个计划就圆满了。而且他说即使到了30年我也不会停手的，以后我会继续每天自拍。那他为什么要自拍呢？其实很简单啊，他是专门研究这个死亡和衰老的。那拜登呢希望通过每天给自己拍一张自拍照黑白自拍照，可以让自己正视自己衰老的过程，然后也可以研究一下自己每个人衰老的样子哈。那有人评价说啊，专家说这个计划真的是很打动人，因为照片反映了死亡，人类在某种程度上对于不朽的执着等等很多很多普遍的主题哈。那同样呢，拜登当然为了拍这些照片也30年哦，每天一张哦，也是付出的代价，就是他要保持同样的美学标准啊。他因为每天拍的照也要一样嘛，所以他刻意不留胡须，而且一直发型都是一样的。关键是他不能化妆，是吧？所以不能涂保养品，是吧？因为他要看见自己的衰老啊，而且是真实的衰老过程。 我今天呢是好好的看了一下，因为他的照片都放到了网上，整个三十年间其实变化，如果你按三十年来看的话，跨度来看的话，他三十年的照片我看了之后真的好明显哦，就你就看着他的眉毛一点一点的就没有了，然后头发也一点一点的变少了，脸部的肌肉就一点一点的拉长了，你知道吗？所以我看完了拜登以他自己的美学标准拍的自拍照之后，吓得我赶紧买了100张面膜和一套保养品。咕噜咕咕咕咕咕咕，咕噜咕咕咕咕咕咕。这是我的美学标准。 霓虹刺眼，就到我怀里，好好的睡一回，别走太远，还是会被距离拉断的线。我多想丧失记忆，砸碎那些被撕裂的过去，和你紧紧地抱在一起，不想再去哪里。我真的可以剪了发，变了样，忘了逃，爱总是叫人迷惑，到底也叫人彻底的醒来。我真的可以戒了烟，断了酒，忘了他，我的心都在，只要你别离开。演员爱的黑切，凭什么让人找不到诺言，不忍让你看我哭，所以用手抹上你的泪眼。我确定你会相信我的，才会这样的等。我真的可以剪了发，变了样，忘了他，爱情是叫人迷惑，到底也叫人彻底的醒来。我真的可以戒了烟，断了酒，忘了他，我的心都在，只要你别离开。我真的可以戒了发，变了样。 没在问题，没在生活，这是唱出最美的声音，因为一零三三。 下面我们有请国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 哇哦，你看他身材好棒， 我要流口水了。 哇，六块腹肌。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 林留言说，我喜欢一个人除了脸还有对他的信任，再者就是他给我的安全感，能让我知道他对我是不离不弃的。哇，林你真相信啊。 爱情的弦子有一种灵妙古老的传说，饮一口月光无愁长袖连孤舟，当爱离开后，我愿意为你换回真心，牵上了手逃脱，希望爱情在你心中死去的感觉从此又复活。走过天山飞风惊雪，激动战可饮血，经历过无数个秋冬，我的执着日渐的虚无，两鬓发霜白秋难凄然跌倒，绝望血火中，情而又死依然挣扎，垂死的梦中再无法振作。 开始蜃楼，追求永恒是一种奢求。我试过等待，也试过冷漠，试过飞蛾扑火，扼杀爱的种种理由，每次听起来都是破口。 另外呢，美国的移民政策有可能要改善了、改革了啊！因为之前特朗普是开了一个，发了一个行政令，包括六个穆斯林为主的国家民众入境都不可以。那现在呢，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国会发表演讲，然后他就说了，对美国移民体系整体改革持开放态度，然后。这跟他以前那种强硬的一定不要让那些人进来的态度是完全相反的。那特朗普是说希望将重点放在国内的问题上，通过税改啊，10万亿美元基金基建举措呀，以及整改奥巴马医保来推动美国经济的增长。那关于这个禁止穆斯林为主国家民众的入境呢，他希望能够做一些改革和调整，那通过一些手段有效的治理然后让这段混乱的时期度过去。因为最近这段时间美国的国内确实有很多人对这个禁令哈有觉得不满意，非常非常不满意，也是非常混乱哈。那特朗普说这个希望能有一个全面的移民改革计划。那另外呢，他也是希望美国移民应该基于积分制度，所以有点像我们的户口哈，是吧？有一点点像，就是你要想要我们这儿的户口，你要积分。那如果从现在开始啊，未来有可能你要去美国移民的话，也是需要积分的，对不对？所以作为七个穆斯林为主的国家民众的，他们的问题是，一分多少钱啊？好，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下时段精彩继续。 牵手的 心跳发着狂，脸红不像话。如果你也想有一个方向，双手穿过光芒，系统开张，在小马路上变成夜晚，步伐只有两眼，谁不慌张，只因一路上就一路上你是方向。见面看你不太顺眼，谁知道后来关系那么密切，我们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却总能把冬天变成了春天。你就往离开一场爱的风雪，我被你逃出一次梦的锻炼，遇见一个人然后生命全改变，不是恋爱才有的情节。如果不是你，我不会相信风要比情人还死心塌地。就算不忙恋爱，把你冷冻结冰，你也不会恨我，只是骂我几句。如果不是你，我不会确定风要比情人更懂得倾听，我的弦外之音，我的有口如心，我离不开当你，更离不开你。 幸福与梦想，时时充满幸福能量，听过 去，对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引领三三，我们都来听啊。 铁砂掌，连环嘴，隔空狮子吼，语不惊人死不休，一个字。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 在人群之间，发现你我并不太遥远。一双手在你的身边，天天看你的笑脸，你的一举一动融入我的心田，这种感觉就像飞翔在缘分天空。梦，因为有你而变得不同，你的手握在我手中，好像我一辈子不放松。缘分天空，美丽的梦，因为有你而变得不同，我的心已经被你触动，在想无动于衷已经没有用。 温馨提示您，春季来临，天气转暖， 市民纷纷选择中短途自驾游线路外出踏青，游玩的疲劳加上春困现象的产生，驾驶人容易导致开车时注意力不够集中。三河交警温馨提示，近日天气转暖，容易产生春困现象，驾驶人在出车前应保持充足睡眠，在行车时应保持注意力集中，可打开车窗保持空气流通，并开启车内收音机，避免疲劳驾驶。 随着夏天慢慢晃过去，心情还停在你的场景，看着小孩在路口等你，等你唱歌要怎么说，转身离开不想唱下去，你匆匆想要我回去，才遇上这伤了在离我身 情里相亲，沐浴开情，别再忧愁。看日落月升，看黎明黄昏，看风儿吹过每个早晨。看日落月升，看黎明黄昏，看不到你柔情的眼神，只听见永恒的掌声。你像风中的早晨，谁知我心中何去何从，谁令我感动越离伤痛。早晨的微风在心中，晨雾弥漫中，多感动。不回首，别再忧愁，我努力改装了像风中第一个早晨，我静静地等着，等待着你柔情的眼神。 时间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 春风不解风情，吹动少年的心，让昨日脸上的泪痕随记忆风干了。抬头寻找天空的翅膀，候鸟出现它的影迹， 带来远处的饥荒，无情的战火依然存在的消息。 玉山白雪飘零，燃烧少年的心， 是真情融化成音符， 倾诉遥远的祝福。 唱出你的热情，伸出你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让我拥有你真 温暖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为明天献出虔诚的祈祷。 谁能不顾 自己的家园，抛开记忆中的童年。 谁能忍心看那昨日的忧愁带走我们的笑容？ 青春不解红尘，胭脂沾染了灰， 让久已不见的泪水滋润了你的面容。 是你的热情伸出你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为明天献出今生。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贵宾楼和广东汤氏名厨联袂打造精致盛宴，感受视觉和味蕾的双重刺激。消费即赠汤品一份，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 E 级车运动版，以强劲姿态登场，跑车风格已经改 AMG 车身风格组件及夜色组件，智胜大成，详询三河波士智达奔驰3725888。 收听1033雷人秀，欢迎你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OK， 聊一聊如果我得抑郁症了你会怎么说，也是欢迎你的互动和分享哈。我们再来看一看听众群聊，有听众说，雪雷，你是因为被催婚导致抑郁的吗？我还会因为被催婚抑郁吗？不会的啊，因为我都已经被催得麻木了。Bruce 跟留言说，雪雷，我感觉你好像在检验这个话题，在检验敌我关系啊。对，我就问了一嘴吧，我说谁是我的人？ HY 说我呀，丑男说我都是你的人，你看我还用担心被催婚吗？ 东风轻拂澎湖湾，白浪逐沙滩，有烟林吹斜阳，这是一片海蓝蓝，坐在门前的矮墙上，一片片怀想，也是黄昏的沙滩上，有着脚印两对半，那是外婆走着帐，将我手轻轻挽，抬着薄暮走向绿肥蓝望的澎湖湾，脚印是小雨一场，消磨许多时光，直到夜色吞没我俩在回家的路上。澎湖湾，澎湖湾，外婆的澎湖湾，有我许多的童年幻想，阳光沙滩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晚风轻拂澎湖湾，白浪逐沙滩，没有烟林醉斜阳，这是一片海蓝蓝，坐在门前的矮墙上，一片片怀想，也是黄昏的沙滩上，留着脚印两对半，那是外婆拄着杖，将 我曾轻轻挽留，踩着薄雾走向雨飞观望的澎湖湾，一个脚印似小雨一串消磨许多时光，直到夜色吞没我远在回家的路上。澎湖湾，澎湖湾，外婆的澎湖湾，有我许多的童年幻想，阳光沙滩海浪亲热文章，还有一位老船长。 这样的人不多，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一级车运动版以强劲姿态登场，跑车风格已经改 AMG 车身风格组件及夜色组件，智者大成，详询三河波士智达奔驰3725888。 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握紧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1033，我爱的人。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微信公众平台上，忠诚李超留言说：“雪莉在吗？在这里可以互动吗？”我不在。王杰说：“雪莉，你抑郁啦？我只想跟你说三个字：买买买。”我只想跟你说，我抑郁就是因为没钱买买买。聊一聊你这个如果我抑郁了你会说什么，都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 我牵着你的手到公园去走走，晚上的星星很漂亮，我只有坏念头，你说我是枕头，将我抱在你怀中，我爽到半死，怎么开口，怎么能够打扰你的温柔，你的头靠在我肩头，我的口想笑想到发抖，让我变成你的好枕头，还要变成你的狗。我是你的小小狗，你是我骨头，轻轻把你含在口中到天长地久。我是你的小小狗，你是我骨头，就算掉进臭水沟，我也早会咬着走。你的头还在我肩头，我只想马上拔腿就走，你的背后真的有只狗，而且看来饿了很久。我是你的小小狗，你是我骨头，轻轻把你含在口中到天长地久。我是你的小小狗，你是我骨头，就算掉进臭水沟，我也早会咬着走。如今这只小小狗就快要变骨头，快快抬起你的头，还要懂得放开手。我现在不想做英雄，我只想做狗熊，劝你千万别回头，巴林巴林我先走，巴林巴林我先走，巴林巴林我先走， 拜拜。念灵留言说：“啊，不会吧，雪莉该不会今天下了节目就抑郁了吧？我们这样黑他，没有，你们这么黑我，下了节目之后我就会贴一片美白面膜就好了。”听众说：“雪莉，你真是后宫佳丽三千呐、啊，何止三千啊！” 你真的很残酷，用小事来。我看得哭，被感情的

的梦你转身走开，错过你一切已不再重要，放手去爱不要逃，爱不是想要得到就能得到，谁赢谁输已不再重要，能痛痛快快一场就好，放手去爱不要逃，一辈子能有几次机会寻找，有多少幸福值得去炫耀，能看你一生幸福到老，这样就好，放手去爱不要逃，爱不是想要得到就能得到，谁赢谁输已不再重要，能痛痛快快一场就好，放手去爱不要逃，一辈子能有几次机会寻常，有多少辛苦值得去炫耀，能看你一生幸福到老，这样就好， 只有为你，我的心变成了一座城堡，一生一世都专属于你。哦，只有为你，你说我太孩子气，总不懂照顾一颗纤细的心，其实我一直很用心，只是没有说明，未来蓝图在心里。你常说我太实际，不懂表达心中浪漫的情绪，其实我只是很小心，为爱你而准备，直到眼前一切就绪。哦，只有为你，我愿变成影子跟随着你，寸步不离。哦，只有为你，我的心变成了一座城堡，一生一世都专属于你。哦，只有为你。太孩子气，总不懂照顾一颗纤细的心，其实我一直很用心，只是没有说明，未来蓝图在心里。哦，你常说我太实际，不懂表达心中浪漫的情绪，其实我只是很小心，为爱你而准备，直到眼前一切就绪。哦，只有为你，我愿变成影子跟随着你，寸步不离。哦，只有为你，我的心变成了一座城堡，一生一世都专属于你。 没在人听，没在生活， 这是唱过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下面我们有请国际超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 哇哦，你看那身材好棒， 我要流口水了。 哇，六块腹肌。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 二群当中有个很厉害的人说，记得打牌的时候慢慢的开始输钱了，我就开始抑郁了，最后脸上只挂着抑郁两个字，这个时候我会说给我赢几牌吧。如果给你赢几牌，其他三家都会抑郁的。聊一聊，如果我抑郁了你会怎么说，也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如果你想加入到听众群聊，关注我的微信小写字母全拼 DJ 雪雷啊，一拉进去。 我总听你说着辛苦，患得患失无法投入，你总反反复复到最后，我才恍然大悟，你的身边早有幸福，你拿友情当作烟雾，温柔变成包袱，好自私，你让我痛苦，不爱就不爱，不要舍不得离开，让这个错就当它才是你的归宿，放爱一条生路，不要频频回顾，别再做一位自私的企图，让我逃不出，放爱一条生路，别再执迷自由和我的祝福，离开，离开，别再作茧自缚。才是你的归宿，放爱一条生路，不要频频回顾，别再做一位自私的企图，让我逃不出，放爱一条生路，别再执迷不悟，带走你的自由和我的祝福。 好，同时今天和你一起聊一聊话题是，如果雪雷我得了抑郁症你会怎么说，也是欢迎你的互动和分享哈。来看一下听众群聊，这个巴山庙留言说，从专业的角度来看，身边有人有轻中度的抑郁症的话，还是少说多做，用心去调节去改善。重度的抑郁症的话，可以用一些镇静类的药物辅助，那亲友还有友情的爱情的力量都是最大的。雪雷不会有抑郁症的丝毫倾向，这么活泼的一个小姑娘是吧，所以该问题不成立，所以不能互动。请问巴山庙你在干嘛？如果你不是在互动的话，无处安放留言说，雪雷你要是抑郁了就不好好主持雷人秀了，我终于可以换换台去听其他频率了。 夜色黯然，灯火闪了，生活还依然，在这陌生的巷子里，背包的人像是一道风景，在这边境再次开启深埋的记忆，寒风捎来彼岸的你无声的叹息。时间被寂寞啊拉得好长好长啊，像伫立在路灯下的影子，没有尽头，这星空多美啊，银河刻画一个容颜，我在戏中小镇里不想到你。总是让人相信等待没有意外，结局多凄美啊，真实的谎言让人着迷，我在戏中的站立，亲爱的你在哪里，我想念你。 着你慢慢离开，宿命像潮水般淹没我，不能呼吸，漂浮在黑色的海，怎么习惯失去你的未来，怎么留住渐渐消失的云彩， 骗自己爱还存在，泪水却始终不断，命中注定没有你的未来，我是莫忘渐渐消失的空白，什么都别说，我不想懂，至少我还拥有美丽的梦，什么都别说，我真的不想懂，终于明白该放手， 还存在，泪水却始终不断，命中注定没有你的未来，是莫忘渐渐消失的空白，什么都别说，我不想懂，至少我还拥有美丽的梦，什么都别说，我真的不想懂，终于明白该放手，什么都别说， 河北福彩快三游戏2000万元大派送，震撼来袭！2月27日到3月30日，二头号复选单注每注奖19元，二不同号单注每注奖10元，奖金派完为止。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能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引领三三，我们都来听了。 铁砂掌，连环嘴，隔空狮子吼，语不惊人死不休，一个字。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

执，坚持到底。哦，如果没有你，我的生活回到一片狼藉。是你让我发现爱情的秘籍，所以我执，坚持到底。哦，不管有多苦，我会全心全力坚持到底。 看到梦想，星光灿烂。 缠成一个圈，缠绕所有对你的眷恋，隔着半透明门帘，嘴里说的语言完全没有欺骗。屋顶灰色的瓦片，安静的画面，灯火是你美丽那张脸，终于找到所有流浪的终点，你的微笑结束了疲倦。千万不要说天长地久，念得你却不切实际，想多么简单就多么简单，是妈妈告诉我的哲理，脑袋都是你，心里都是你，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好甜蜜，念的都是你，全部都是你，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只为你倾心。乌黑的发尾盘成一个圈，缠绕所有对你的眷恋，终于找到所有流浪